第25集。 从小区出门右拐，就是一条长长的主干道。任边微低着头，不紧不慢地走着，还时不时地掏出手机，似乎是在跟谁发送着短信。周奇阳和程韵保持着距离，尽可能地将自己淹没在夜色之中。在主干道上行进了大概500米之后，任边拐进了一条小道。周奇阳和程韵见状，也加快了脚步，快步地走向拐弯处。因为距离任边有一段距离，在他们拐进小路之后，却发现任边已经没有了踪影。周奇阳顿时有点慌了，压低声音说： 人呢，赵哥？不会跟丢了吧？ 别慌。 耳机里孟昭声音镇定，这让周奇阳也冷静下来。 小路上没有监控，我也暂时不知道他具体的位置，但周边其他道路上都有监控，他既然没出现在监控下，就说明他肯定还在里面。 那还要跟进去吗？ 不要急，你戴好口罩先跟进去，程韵留守在路口。 啊，收到。 周奇阳调整了一下状态，以行人的姿态拐到了小路里。 这条小路没有路灯，极其昏暗，只有一间药店还亮着灯，是不是去了药店？ 周奇阳低着头朝药店走去，正当他要靠近药店的时候，任边拎着一个盛满了药的小塑料袋正对着他走了出来。周奇阳顿时心脏狂跳。 虽然我戴着口罩，但如果正面相对，那被认出的概率还是很大。怎么办？会被认出来吗？如果现在转头就走，是不是就暴露了？如果就这么自然地走过去，他会不会注意不到我？但如果真的被认出来了，我怎么说啊？ 短短的一瞬，无数想法在周奇阳的脑中冒了出来，让他的额头上冒出了冷汗。就在任斌即将抬头的一瞬，周奇阳用手捂着脸向右侧过身，打了一个喷嚏。就在打喷嚏的瞬间，他和任斌擦肩而过了。 看样子任斌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 周奇阳松了一口气，走进了药店。从药店买了几颗创可贴出来，周奇阳发现任斌已经按照原路走回了路口。 我看任斌已经走出来了，你怎么样？ 刚刚太险了，差点正面撞上。 斌哥只是来买了一些药，药店里除了店员也没见其他人。 他已经在按原路返回了，程韵再继续跟踪，你也调整一下然后跟回去吧。 好的，赵哥。 12:05，任斌拿着药走进了自家的楼道。10分钟之后，任斌家中的灯灭了。 先回去休息吧，辛苦了，明天换我和陆顾问来。 那斌哥会不会半夜出门啊？ 没事，明早再来查一遍监控，早点休息吧，不要耽误白天工作。 哦，那赵哥，你跟陆顾问也早点休息啊。 第二天下午，孟昭和陆时琛对祝瑞进行完二次审讯，从审讯室回来，碰见照例提前下班的任斌。孟昭打了个招呼：“ 去接女儿啊，斌哥。”“ 啊，乔乔生病了，我得送她去医院看看，今天提早走一会儿。”“ 所以昨天那么晚下楼去药店，是去给生病的女儿买药？”“ 啊，理解。斌哥，你也是操碎了心，这个爹当的真是不容易。” 任斌没说话，脸上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看上去不想多说。 快去吧。 孟昭走到窗前，看着任斌开车驶出了市局。 走，我们跟上去。 孟昭拉着陆时琛，两个人一起快步走下楼，开上陆时琛从公司借来的车跟上去了。监控室里，周奇阳和程韵则关注着任斌的情况。 接女儿去超市回家，任斌的举动跟昨天没什么不同，除了今天没出去买药。 等了一晚上也没发现什么端倪，孟昭看了一眼时间，许是因为跟陆时琛待在一起，时间总是过得快一些，不知不觉还有2分钟就要到0点了。这时 周奇阳打来了电话。 赵哥，零点了，还继续蹲吗？ 再等十分钟吧，如果还是没动静，今天就算了。 会不会就在这十分钟里，兵哥忽然出现了？ 周奇阳话音未落，十几米外，一个熟悉的身影再次打开了楼门，出现在他们眼前。孟昭立刻坐直了，陆时琛也看向了那道身影。周奇阳惊道： 我这嘴开过光啊！ 注意盯监控。 孟昭说着，刚想推开车门下车，却发现任斌这一次似乎并不是要走路出去，而是走向了地下停车场。 任斌应该是要开车出去。 陆时琛随之也启动了车子。 这么晚出去，手里还拿着包，今晚说不定真的能钓到鱼。 几分钟之后，任斌那辆棕色的轿车从停车场驶了出来。 走吧，别跟太紧。 好。 任斌的车子缓缓驶出了小区，陆时琛则驾车在相距50米之外的后方随行。那辆棕色的轿车经过一个又一个的路口，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车辆逐渐远离市中心，驶入了郊区地带。为了不暴露自己，陆时琛关上了车灯，越发稀疏的住宅和越来越空旷的周边环境，让陆时琛想到了上一次在盐城跟踪孟昭时的情景。陆时琛说： 如果他真的去跟幕后推手见面，你打算怎么办？ 能将证据和人一网打尽是最理想的情况，不过总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任斌应该只是去进行信息交接，跟他见面的人不会太多，而且我带了枪，不会像上次那么被动。 还是要谨慎一点。 嗯，主要是我们现在不清楚幕后推手是一个人还是跟吴佳怡一样有组织的形式，以防万一，还是得把人手都召集过来。 顿了顿，孟昭把电话拨给了周奇阳。 小周，你现在立马调动市局值班人员，同时联系当前行驶地点附近的派出所值班人员，让他们立刻行动与我们会合，争取将接头地点尽快包围。 没问题，赵哥，我立刻去联系。 说完，周奇阳走出监控室，按照孟昭的安排去调集人手。陆时琛仍然驾车跟踪着任斌。任斌的车在驶入一条小路之后，车速逐渐的减慢，然后停止。孟昭看到前方50米左右，任斌把车停到了一处农家大院的附近。为了避免被发现，陆时琛按原来的速度行驶，在超过任斌的车子之后，他拐入前方的一处小路。陆时琛把车子停到路边，孟昭走到路口观察任斌的情况。任斌下了车，走进了那家农家大院。这时孟昭耳机里传来了周奇阳的声音，语气急切： 赵哥，不对呀，市局今天值班的人已经被调走了呀，联系周边的派出所也都说出任务去了，没说今天晚上有什么紧急任务呀。 市局和周边派出所的人手全被调离，这是巧合吗？还是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圈套？能事先调走所有警力的只有一个人。 孟昭的脑中浮现出一张面孔，一丝寒意从他的心底泛了出来。察觉到自己可能落入圈套，孟昭对周奇阳和程韵说： 你们赶紧到其他地方调派警力，能找到几个是几个。 好，我们立刻就去。 察觉到孟昭神色不对， 怎么了？ 市局和周边所有警力都被提前调走了。 孟昭看向了陆时琛，一双眼睛在夜色之中看上去黑沉沉的。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陆时琛的面色也随之变得冷峻下来。 如果昨晚对任斌的跟踪已经被发现了，那我们有可能已经陷入了圈套，而有能力这样设置圈套的人，这可能是…… 忽然孟昭听到不远处的林地里似乎传来了沙沙沙的声响。 是风声吗？不对，今晚并没有刮风，好像是靠近院落的东北方向。 就在孟昭看过去的一刹那，一个黑影在林间的缝隙之中闪了出来，又迅速地消失了。与此同时，陆时琛也看到了这个黑影，他把孟昭往自己的身后拉了一下。 小心，那会是谁？任斌吗？ 孟超盯着那道黑影，立刻将腰后的枪卸下来。他迫使自己冷静，尽力将脑中徐徐的面孔暂时驱赶出去，集中精神应对眼前的事态。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